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56章，学校旧址。袁子峰下意识地想将李琴书一把给搂入怀里，李琴书眉头一跳，飞快地将满天星的花束给递过去，阻止了他的动作。满天星的味道扑鼻而来，袁子峰一把接住。 谢谢，我赢了。 我看到了。 袁子峰还是没忍住，将满天星撤开，伸出手就紧紧地抱着李琴书。李琴书甚至没来得及躲，就被对方一把拥入了怀里。袁子峰抱得很紧，像是要将他嵌入自己的身体里，两人之间不留丝毫的空隙。李琴书被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想要去看后面众人的表情，袁子峰却一只手摁住他的脑袋往自己的怀里，然后闷着声音道， 我以为你不来了。 声音居然还挺委屈的。李琴书也顾不上去看别人的表情动作了，很无奈地笑了笑。 今天我在的作者有场线下签售会，我得去守着，所以来晚了些。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有看到我的这个飒爽英姿吗？ 看到了看到了，快去换衣服吧，待会儿带你去吃好吃的。 好啊。 袁子峰眼神亮亮晶晶，扭头就要走，走了没两步又想起手中的满天星来，转身将花递给李琴书，这才飞快地离开了。李琴书理了理被袁子峰弄乱的满天星，目送着他的身影逐渐远去。 送花的人不少， 一道声音落入李琴书的耳中，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他接受。 李琴书扭头看了一眼，觉得眼前这人特别熟悉，但就是想不起来到底是谁，眉心微微皱着。 你是？ 我们在医院见过。 哦，这不就是摔坏尾椎骨的那个同学？哦，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 挺好的，没残疾。 这孩子说话也有点冲。 李琴书在心里下了这么个推论。林天宇往上推了推自己的眼睛， 最近袁子峰学习很认真，应该有你的原因吧。 李琴书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 挺好的，总比他一辈子这么混下去好。不过我还是得说一句，恕我多嘴。 什么？ 我觉得你跟袁子峰不太合适，他现在喜欢你不过是对成熟男人的一种仰慕。 李琴书瞳孔微震，神色微僵盯着他。 当然这是你们之间的事，我只是一个外人，我只是说出了我的想法，采纳与否在你。我还有书要看，就不打扰了，再见。 李琴书挺想拦对方一把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嘴里的话就是没勇气说出来，他只能看着林天宇的背影逐渐消失在视线之中。袁子峰换好衣服过来，从李琴书的怀里接过满天星。 哎，刚才看你和林天宇在聊天，聊了什么呀？ 没什么，走吧。 行。哎，去哪儿吃呀？ 你知道咱们学校还有个旧校区吗？以前的旧校区在郊区那边，现在已经荒废了。不过今天我去那边做活动，发现那边有家特别好吃的蒸饺居然还在，而且生意貌似还不错，带你去试试。 行啊。能吃饱吗？ 能。我发现你胃口挺大的。 学校的旧校区其实李钦书也只待了一年。高二的时候，全校的学生都搬到了市中心的新校区了。据说是因为旧校区那边的房子属于是危房建筑了。不过这么多年了，那边的房子也都没拆过，一直屹立在那儿，树肆意增长着。李钦书开车带袁子峰抵达目的地，这地方看上去还挺荒凉的，不过征角所在的位置还要往里去，里面有一片居民区。 我还以为这边早就没人住了，今天过来做拍摄活动，才发现这里几年前建了一片小区，征角又重新开起来了。 征角的牌子特别明显，叫做大洋征角。偌大的一个招牌，里面人不少，看样子味道确实是不错。 你试了味道吗？ 还没呢，招牌跟以前是一样的，不知道味道改没改。 两人迫不及待地进了店内，屋子里坐不下了，就在外面支了张桌子。一抹桌子全是灰，老板娘拿张帕子来擦干净，突然看着李琴书的脸说道： 哎，你不是那个小伙子吗？ 嗯，老板娘，您还记得起我呢？我以为您早把我给忘了。 哪能想不起来？以前你跟另一个男孩子老是来我这里吃，我还记得呀。每天早上那孩子都会来这里打包一份蒸饺呢，这得十来年了吧？你俩还联系吗？ 李琴书脸上的神采暗淡了一瞬，旋即微微颔首。 还有联系。 挺好，这种同学发展而来的情谊得好好珍惜啊。 老板娘走了之后，李琴书就没再说话了。袁子峰知道老板娘说的多半是利于锦，那段岁月是独属于利于锦的，他拥有李琴书的青春，这是袁子峰怎么都赢不过的。袁子峰用手指擦了擦桌面， 哎，干净了。 这段时间其实阿姐一直都有联系我。 袁子峰不动声色地看他一眼， 不过他这段时间挺忙的，在国外处理事情，所以我也没怎么见过他，能暂时躲一躲。不知道他回来之后我还能不能躲开。 那你考虑好了吗？要不要和好什么的呀？ 应该。 李钦书转过身，视线往不远处茂密的森林看去，那边就是荒废了的学校旧址，有他青春岁月的一年时光。他的眼神逐渐幽深变远，最后他轻轻扯了扯嘴角： 应该不了吧。 袁子峰没说话。 其实我心里挺乱的，我想不通。 那就不想了，人这辈子多的是想不通的事儿，如果每件事都要想通了，那活得多累啊。 蒸饺的味道确实不错，老板娘还教了吃的方法，先咬一口，然后加点葱姜进去，最后一口吃下去，独特的味道在口齿间弥漫开了。袁子峰微挑了挑眉： 难怪人这么多。 好吃吧？以前这里挺火的，现在估计是太偏了吧，人没以前那么多了。 也已经够多了。 两人吃了两屉儿蒸饺，还加了些小菜，伴随着深秋的寒风倒是也算舒服。 回去了可以去以前的学校逛逛。 里面老板的声音传来，这话倒是实话。 你当去拍恐怖片呢？ 旧学校这么多年都没人去了，无人打理，杂草丛生不说，树木几乎都将光线遮挡住了，从外面看去只隐约地露出学校的一个尖儿，还真的挺像是兄弟的。 要不咱去看看。 他问主要是因为袁子峰有点怕鬼，担心这人闹出什么幺蛾子来。 不过袁子峰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怕鬼的，因此一听这话立马道： 想去就去呗。 两人同老板娘道了别，往树林里去。其实袁子峰对这里有印象，他的特殊病症导致对每一个细节都会非常的了然于心，包括这学校的旧址。以前袁子峰来过好几次，其实在十年以前这儿还挺热闹的，门口也有一条小吃街，到了晚上放学的时候人多得数不过来，热热闹闹的，半点也没有现在这样荒凉的样子。两人走进里面，学校铁门锈迹斑驳的，非常危险的挂在墙壁上，像是下一秒就能掉下来。有冷风吹过时，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墙壁上还长了青苔，颓唐斑驳，真的挺吓人的。袁子峰环着李琴叔的肩膀，故作镇定： 也就一般吧。 李琴叔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： 进去坐坐。 没必要吧，这有什么好坐的呀，里面应该也没有可以让你坐的椅子了吧。 哼，你怕了呀。 那个 怕什么怕呀，这有什么好怕的呀，想进去坐坐就进去坐坐呗，走。 袁子峰说着拽着李琴叔的手就往里面走，李琴叔却笑了两声： 算了算了，不逗你了，再回吧。 你确定啊？ 确认一定以及肯定。走吧，回去，你明儿还得早起呢。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。袁子峰也没继续的怂恿，非常从心的点了点头，两人往回走了。却不想一道很奇怪的女声就在此时落入了耳中，袁子峰吓得一下揪住李琴叔的衣角，低喊了一声：卧槽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